不是希望我我的侄儿侄女连天爱爱 我这小小的年纪怨不怨呐， 下面的参赛选手就是13号选手郝月池，他的参赛曲目是《珍珠山求情》。 人定会同袍兄弟妹，落得儿子他是何名，他呀他说的前夫本姓蒋，我们二人结发夫妻，我们两个恩爱非亲，真情难诉，只不如心难挑，女要不说我的老爷不容，事到如今害我是讲讲了吧，配上说话我的粉面通红，老爷要问我们两个分别缘故，还真叫我呀是难出口，老爷的名只因我九岁我身遭侮辱，那九儿九娃三言碎语冒了灯，我丈夫不可的名言假赴我闺女，暗写秋出门外坏门风，因此令家这个老爷来侍奉，我们二人比暮日失散，我们两个各奔西东，这个名上船一路个香浓，而就是他送内藏的物原数没动，全然的上着方，他对我有情苦心是何经，只亏我呀一朝被误难解乱忙啊啊啊，至今他又遭了不幸，人命大事他是个正凶，多亏老爷你那家事儿中明察秋毫减免从轻，老爷大德救了他的性命，早早的开销他叫他回到了家中替我忙请 那是十四号选手李松鹏带来的参赛曲目是《高山下的花环》选段，猛听得他的儿牺牲在战场。 猛听见他的妻儿